疙瘩里翻开了，不爱了，亲爱的，结果都说烂了，别怀着不快乐，就怎么值得呢？伤害你如同伤天害理，他折磨你，你不必自己折磨自己。就是陌生人，碰巧做一对情人，分开没有这身份，以后不打你过问，别放不过自己，过往不过去，未来来不及，只有爱不爱你，对不对？快给下个谁机会，是难得眼眶的泪光呢，擦干了昨天的辛苦，写成明天的幸福。 愿你风

又睡不好，等你完成你的目标，要戒掉逞强的时候，都怪我把自尊放太高，没有把你照顾好，骄傲是最弱的外表，最怕我的心你不要，能不能继续对我哭，对我笑，对我好，继续让我为你伤，为你疯，陪你老，你好不好，好想知道，别急着把回忆都丢掉，我只需要你在身边，陪我吵，陪我闹，用好的我把过去，坏的我都换掉，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，可惜回不去那一秒，你好不好？心里烧，拥抱再多一次就好，你要的我都做得到，能不能继续对我哭，对我笑，对我好，继续让我为你想，为你疯，陪你笑，对我好，继续让我为你伤，为你疯，陪你 上开 party， 把

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浑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，岁月有遥遥相对，满天清辉，再从容看一遍浑若雨水，忍不住一时凭空以为，岁月有恨都在心扉，行走在茫茫光的中间，我不能久留于伤感，待天空云出寂寥，我发现你从未离开我身边。 看不见，我知道你多认真，一路坚持着心愿，悄悄练习多少遍， 每周新歌榜第五名，戴荃，春风。 沉默不再芳草参禅。

今年的冬天，故事将有不同的起点，已做好了准备，依偎在身边，当陪伴变成了老伴，常做摆设再也不孤单，我愿浪漫到永远，习惯有你在身边，未来故事情节一起领先，来主演最佳男女演员，你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，温暖着彼此笑脸，拥抱相约相守到肩，